港台电视三十一，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The last name is Lee, Bruce Lee。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时段，呈现李小龙经典作品《精武门》。1月8日星期六晚10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三十一。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1月3日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星期五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今天我们另一位主持李立峰就会是透过互联网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李立峰你好。 是啊，大家好。 是。不过呢，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首先都要跟各位听众去交代一下先。就是因应港台广播大厦出现初步确诊个案，为谨慎起见，港台安排广播大厦进行深度清洁及消毒。香港电台中文台会由今日傍晚6点联合广播，直至到1月9日星期日的朝早6点。咁啊，请各位的听众呢，就留意啦。咁所以呢，李立峰，我哋亦都倾一倾咧，就系疫情嘅情况啦。嗱，咁啊，喺今个星期一啦，就系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啦，喺湾仔嘅湾景中心一间餐厅咧就举行生日派对，有大约啦170人左右啦就出席嘅。咁之后咧就一个嘅出席者咧系确诊啦。咁所以出席派对嘅多名官员同埋立法会议员咧都系需要接受检疫或者检测噶。嗱，事件咧就涉及到成10几位嘅官员同埋政治助理。同埋咧，20位嘅立法会议员嘅。根据咧主办者洪慧文嘅资料啦，嗰个确诊者咧喺夜晚嘅9:30到10:15之间咧现身，所以寻晚咧喺官员方面咧就只系有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咧系要送去隔离检疫嘅。咁但系到咗今日啦，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咧亦都系发表声明，话会配合咧卫生防护中心嘅安排咧入住检疫中心噶。 咁至於議員方面啦，到而家為止咧，係證實有20個嘅議員咧係曾經出席咗個生日嘅派對。咁當中咧，暫時嚟講啊，係有4名嘅議員咧係要進入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咁另外咧就係頭先亦都有提過，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咧，亦都有一個嘅主持人咧曾經出席咧生日派對係初步確診嘅。咁不過李立峰，其實頭先我聽我哋聽即係4:30啊，衞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咧，佢就話而家係大約170名嘅出席者咧，全部都会送去隔离。 是啊，我想即係固然那個新聞即係出咗嚟之後個公眾社會非常關注啦，亦都即係好多嘅即係一啲嘅反響。咁我諗即係可能喺無論從一個即係防疫的角度嚟講，從一個即係去叫做 address 嗰個即係民情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似乎而家衛生署嘅做法都係決定即係譬如可能保險啲，可能穩陣啲，可能即係不如即係所有人都去檢疫啦咁樣。 咁當然即係事件就都惹起社會相當大嘅關注啦。咁因為一個差唔多成170人嘅宴會咧，人數都真係唔少啦。咁而另一個即係尋日到今日為止咧，坊間嘅關注就係點解會即係似乎都唔少嘅官員咧係有出席到嗰個嘅宴會喎。咁坊間咧特別即係亦都甚至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咧都提到一點啦，就係喺而家嗰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咁官員係唔係適宜去出席呢一啲嘅咁大型嘅宴會咧？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另外一啲嘅聲音就話，其實咧喺星期一嘅時候咧，政府都仲未宣布收緊社交距離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都嗰陣時係冇對於一個咁大型嘅生日派對咧係有所限制喎，李立峰。 是啊，咁但系入边都即系其实都涉及好多问题嘅，咁即系大家见到个无论传媒嘅报道，亦或系即系坊间嘅评论，都会讲到就话都唔系话你净系出唔出席嘅，咁譬如你出席几耐啦，你甚至去到你有冇做足一个防疫嘅措施，譬如喺场外边入，其实系咪真系戴足口罩啦？甚至有冇去用安心出行啦？即系个别嘅人士，咁其实即系公众对于呢样嘢，唔系话净系有个派对好多人，唔系话净系出席个问题，甚至係即係出席嘅時候，佢成件事點樣 run， 大家去即係參與者有冇做一啲嘅功夫，咁其實都即係好多嘅關注都喺啲細節嘅位置嗰度啦。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今次嘅事件咧，你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有啲咩嘅評議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嗱，講翻啦，點解咧會係由初要送去檢疫嘅人數都系得嗰即系几个人啫，点解而家系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即系要比较多嘅人都要去做检疫咧？咁佢就个原因就话咧，因为嗰个初步阳性嘅个案咧系喺9:30之前啊，即系较早嘅时间咧到达噶，咁所以咧就检疫嘅人数咧系会增加噶。嗱，咁因为佢哋就话啦，星期一晚嘅宴会咧总共有成170人出席，当中咧70人咧就喺9:30后就曾经咧同呢个确诊者咧系同场逗留，咁啊需要检疫。咁但系卫生防护中心又发现咧，另一宗初步阳性嘅个案咧喺当晚较早嘅时间咧就曾经出席过呢一场嘅宴会，因此咧宴会中咧要检疫嘅人数咧需要增加啦。嗱，不过李立峰，其实除咗咧系政府官员之外啦，立法会议员咧，其实今朝早啊，立法会嘅主席梁君彦啦，亦都特别出嚟见过记者啦，就披露咗有19名嘅议员咧系有去到呢个嘅生日派对嘅，咁不过咧后屘就再发觉，原来就多于19，仲有一位咧，佢都出嚟话佢自己系曾经去过嘅生日派对嘅，那个情况系点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立法会议员林志远喺度，林志远你好。 你好，身体健康啊，大家好， 大家身体健康。林志远，首先想请问声咧，就系今朝早啊，梁君彦主席咧，佢数都系数19个名，就系留意到冇你个名字在内嘅噃，点解会咁样嘅咧？ 我都唔知道，其实因为琴日我已经同记者讲我有出现，咁啊，洪先生都曾经确认过我有出现，咁啊，可能因为我逗留嘅时间比较短啦，咁好可能佢哋个个都见唔到我，又另外又我系新人啊嘛。 其实立法会嗰度系点样去问大家有冇出席过嗰个生日派对噶？ 其實就喺啲群組嗰度就有大家去問我哋嘅，咁同埋我哋自己都有報俾佢聽話有冇出現過，咁同埋今朝好特別嘅就係我去做社區檢測嘅時候，社區檢測啲人聽到我個背景，跟住就話睇完琴日啲報告，咁佢仲話你哋唔使檢測喎，如果要檢測你要俾錢添㗎，咁後屘我同佢哋講咗一輪，咁我就話都唔係，都係檢測好啲，咁佢哋最終都話好啦，咁俾你檢測啦，咁。 嗱，我都想了解一下咧，其實你哋去報向相關嘅，即係你哋嘅同僚啦，去報告你哋有出席過生日宴會咧，係純粹靠你哋議員自己嘅通訊群組啊，定係都會係透過秘書處咧比較正式地去回覆邊啲人出席過，邊啲人冇出席㗎？即係點樣揾你哋出嚟㗎？其實 我就唔 aware 佢哋話有秘書處正式通知我哋要我哋公布俾佢聽嘅，咁但係就我覺得防疫抗疫咧都係睇自己自律嘅啫。咁其實我嘅宗旨就係、是抗疫即係人人有責啦。咁所以當日我出席嘅時候，我見到咁人頭湧湧，咁我自己就基本上我就冇飲嘢冇食嘢，咁我就戴住口罩，咁我逗留咗廿分鐘到啦，咁同主人家打完招呼，咁我就走啦。 但係留意到咧，即係今日有一啲嘅照片啦，流咗出嚟啦，咁相信咧係嗰個嘅派對入邊嘅相片啦，就都顯示咗，似乎都有一啲嘅人士佢係冇戴口罩喺場內行走嘅喎。你自己睇到嘅情況又係點咧？嗰日 我自己睇到嗰陣時，可能我早少少啦，咁我睇到就係、是。大家進食嘅時候就冇可能戴口罩㗎嘛。咁所以有啲朋友都叫我你飲嘢你食唔食嘢呀，咁我就話我唔食啦，因為我都趕住走，咁變咗我就冇除口罩囉。 李立峰。 是啊，咁其实而家即係嗰个事件即係曝咗光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呢两日即係社会非常之关注啦，咁亦都即係有呢个争议性啦，即係觉得哎点解会话譬如而家暂时嚟讲好多时大家都係讲官员点解咁冇好似所谓咁冇声字啊，你又点睇即係譬如而家个民情即係嗰个嘅反应，即係觉得系咪即係其实官员以至立法会议员其实都真系唔系咁适宜呢，即係喺之前几日即係有一个喺个疫情之下有一个咁大嘅排队。 我谂呢样嘢喺大家个过程当中都需要学习嘅。咁我自己都对大家讲声对唔住先啦，好抱歉。咁啊，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又会咁睇啦，即系因为有朋友请到你去，咁佢生日，咁大家点都好，作为朋友都好。尤其嗰阵时候，大家嗰个意识可能未咁强啦。咁同埋大家都有跟足防疫指引嘅。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咁入場會有做安心出行啦，咁如果你係因為嗰個係 D 區啦，都有佢哋好認真咁 check 曬我哋啲疫苗打針嘅記錄啦，咁樣咁變咗就應該就跟足防疫指引嘅。咁當然有朋友會唔會話佢唔小心即係攞嘢食嘅時候，因為可能係自助餐啦，咁啊心急得滯冇戴口罩，咁呢個我就唔可以作準啦，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對於公眾嚟講，我哋作為一啲公眾人士，其實都應該要保持一個警覺性，都係嗰句就係人人都防疫有責咯。 係另外即係再補充一個啦，即係阿林志遠就係你今日即係梁君彥即係提供咗個19人名單，咁再加上你20人啦，咁其實好多即係網民啊社會即刻都睇到，其實嗰20位立法會議員入面咧，大部分咧係選委會即係晉身立法會議員，咁其實阿林志遠你自己都係啦，又係啦，即係會唔會俾到即係點樣去向公眾去解釋你點解會咁高比例係選委會？會嘅咧，怕唔怕？即係公眾有個疑惑啊，因為尤其選委會嗰個界別，其實係即係今次叫做完善選舉制度之下，即係出嚟嘅嘢嚟嘅喎。咁怕唔怕話，即係好似大家一開始個新嘅立法會一成立之後，就好似俾咗大家一個好壞嘅印象，尤其係選委會嗰部分。 我又冇正式統計，全部都係界別嘅朋友，咁可能因為我哋選舉會嘅過程當中咧，大家都比較相熟，咁可能一方面我哋喺個過程當中咧，大家都識到大家啦，咁所以如果話有朋友一齊去，咁啊同人做生日嘅話，咁大家都會去咯，咁同埋個情形就會係咁咯。 但係林志遠喺個即係 觀感上面咧，其實即係你點樣睇？因為喺張竹君醫生咧，其實喺上個星期五咧嘅衞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入邊咧，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都已經係呼籲大家即係盡量避免一啲人多聚集嘅地方啦。咁其實跟住之後咧，有官員咧係因為一早應承咗，咁所以就去咗工展會嗰度咧，亦都係惹嚟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意見或者係唔同。评论嘅，咁但系星期一仲继续做一个咁大型嘅生日派对，有咁多人出席，其实你点去评估嗰个嘅？你当时点样去评估嗰个公众观感咧？ 我自己都觉得系，如果再重新谂一次咧，的确大家应该要重新思考，系唔系适宜搞一个咁嘅大型嘅生日派对嘅？咁但系如果你作为我哋受邀嘅人士嚟讲，即系如果我哋自己做出防御措施嘅话，其实去讲声恭喜，咁跟住即係大家可以做出准备嘅，咁应该都可以嘅。咁但係事实上你回头睇返，如果可以大家做得更好，甚至乎成个活动唔搞嘅，咁当然係最好囉。咁亦都再一次我会同公众人士讲，就係其实係值得思考同埋值得道歉嘅。 嗯，好啊，唔该晒你，林志远，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系林志远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不过咧都有一个少少嘅补充啊，李立峰。啱啱睇到一段嘅即时新闻咧，就话据了解，有份出席宴会嘅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咧嘅检测结果咧系呈阴性嘅，咁不过咧其实佢都系寻晚咧就收到卫生署嘅电话啦，咁啊话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而安排佢咧去竹篙湾检疫中心啦检疫21日嘅。不如我哋听一听一啲听众嘅睇法先啦，好嘛？1873131，大家有咩意见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有颜女士喺度，颜女士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好，系。我想话咧，今次咧啲高官咧， 系颜女士， 系 咪颜女士个电话断咗？唔紧要，或者我哋喺个信号上面可能有少少问题啊吓，我哋睇下一阵间咧，可唔可以揾翻啊颜女士出嚟？颜女士翻翻嚟啦，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系啊，我想话咧啲高官咧，今次咧即系去明知嗰个疫情咧已经咧一路已经系爆发紧啊嘛。咁你咁大型嘅即係宴会呢唔应该去㗎。即係佢哋就好即係好低 B 囉。同埋呢我觉得呢真係要殺一儆百囉。即係寧願放过唔好殺，即係咩囉，唔好殺错囉，真係。一定要全部嗰度嗰啲人呢全部都要去入去检疫中心。同埋呢佢因为呢要扣一个人工。同埋啲未入去做立法嗰员嗰啲都要扣人工。 嗯。 先至可以呢即係平息呢个民憤。 嗯，好啊，好啊， 因为你知唔知啊？佢哋而家咁样咧，你仲送佢哋去检疫中心咧？佢哋嗰100个人咧，仲喺出边有疫喎，咁点知仲会唔会传染啊？好似头先我听新闻，已经6点钟，佢哋都有人系好似确诊，即系怀疑确诊，即系佢哋有啲咧就9点钟啦。9点钟嗰个人嚟啊嘛， 即系有啲系9点半之前出席嘅，亦都有初步阳性嘅个案，系啦。 是咯是咯，但有个而家话好似6点钟已有个人好似类似确诊，但你想想而家佢都成100人，你要想想，即是他们都做官的，有没有搞错，真的有没有想想的，真的。 是。 真的而家这一铺宁愿杀错不可以放过，一定成班人。呢百幾人全部都要入檢疫中心。 好多謝曬顏女士嘅意見，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嚇。跟住咧，我哋有嚴先生嘅電話嘅，嚴先生你好， 係陳燕明你好，你好， 你好，仲有李立峰喺度。 聽唔聽到啦？李立峰你好， 聽到， 係聽到，係。 即係而家咁嘅環境，呢班官員即係正所謂知法犯法喎，真係。特首都喺嗰日都叫你哋唔好家庭聚會啊、大庭聚會啊。点解佢可以取消噶嘛？啊，会你祝贺可祝贺以可以网上啊、手机噶嘛？唔一定话要去。 嗯，系。不过亦都咁讲嘅，其实有一啲嘅人士都话咧，喺1月3号嗰一晚咧，政府系未收紧社交距离嘅限制嘅措施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嗰陣時都係喺一個即係D 類嘅食肆咧嘅運作，亦都係滿足咗相關條件嘅情況 之下咧，即係起碼佢哋發出嚟嗰份邀請簡啦，即係而家根據傳媒入邊所睇到咧，都係有一啲嘅即係防疫嘅要求咧，要求佢哋做足曬先至俾佢哋進入去嗰個嘅宴會廳嘅嚇。 我明嗱，咁你啱啱選舉完咁樣，好會令啲市民失望嘅喎。 嗯， 係咪先？ 係。 而家咁嘅疫情開始蔓延，咁你而家咪雪上加霜啦，係咪先？ 是好啊，多谢多谢晒阿严先生嘅意见。不过李立峰即系睇上嚟咧，似乎个市民嘅观感就唔系好好啦。咁头先亦都有市民提到，话有冇一啲嘅即系类似嘅惩处机制啊？不过咧，如果佢讲话即系譬如扣问翟局长人工咧，而家个机制上面系应该冇嘅。 应该是比较困难啦，系啊，吓 吓咁，但系 咁同埋即系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其实市民大家都知啦，即系尤其呢几日，其实嗰、那个一路对个疫情嗰、那个即系都会觉得啊，即系好多时可能系喺个成个市面或者即系一啲成个一般市民嘅嗰啲嘅防疫工作可能就好严格嘅吓，咁、但系即系咁点解即系去到呢啲即系官员自己出席宴会就好似好松咁咧？即系我谂都系一个好观感上边系一个好差嘅问题。 嗯，补充一下啦，新增初确的个案呢是佢是在六点几到八点几呢到达嗰个嘅生日派对。咁然之后九点几呢又再返去打招呼，因为佢是初确个案，而且成场都系嗰度呢，咁所以其他在场人士都需要送去检疫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3宗确诊个案，7宗涉及输入相关个案，另外约有30多宗初步确诊。香港电台早上收到普通话台一名主持人通知，他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他是港台服务提供者，今个月4号和5号曾经到港台广播大厦主持节目。昨日早上最后到港台主持节目，期间曾经进入广播大厦普通话台直播室和普通话台办公室，在工作期间有戴口罩。为谨慎起见，港台已严格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安排整座广播大厦进行深层深度清洁和消毒，亦已安排三名曾经昨日与这名主持人午膳的员工即时进行检测。港台发言人说，已就事件通报卫生防护中心，会全力协助追寻可能属于密切接触者人士。在这段期间，港台会维持广播服务，港台会提供电台会提供中文台联播和英文台联播服务。由于电视大厦与广播大厦并不处于同一位置，电视广播维持正常。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有19名议员出席有初步确诊者在场的宴会，当中4名议员需要进入竹篙湾检疫中心，包括陈仲尼、邱达根、陆汉文和洪文。至于曾经出席宴会的何君尧，其后有份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梁君彦说，何君尧接受几次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梁君彦又表示，新一届立法会下星期三召开首次会议，目前仍然以如期开会为目标，会密切留意疫情发展。对于美日二加二会谈表达对中方的担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对美日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编造虚假资讯抹黑中国、破坏地区国家团结互信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他强调，维护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多年来形成的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走团结对话合作之路。美日澳嘴上说自由、开放、包容，实际上却在拉帮结伙进行军事威吓，这些与地区和平发展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也都与他们声称的反对威压胁迫自相矛盾。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云量较多，随后几日早上清凉。

係咪？咁你身為一個官員，係受緊市民嘅擁戴噶嘛？咁你哋警覺性咁低，咁市民更加低。 嗯。 咁咪即係冇咗嗰個叫做咩啊？自律性咯。個高官嚟喎，走去生日派對。大寿啊，唔系大寿啊嘛。如果真系，如果170人里边爆咗几十人出嚟，咁点算啊？ 好啊，多谢晒啊曾先生嘅意见，都系对于即系喺疫情嘅期间咧举行咁多人出席嘅宴会咧，有一啲意见同睇法啦。多谢你，听埋李女士先。李女士你好， 系你好，陈小姐同埋李先生， 你好，系 系你好啊， 请讲啊。 咁嘅，我觉得咧，即系佢哋就。下台咧又唔會嘅，因為國家攞面嚟佢做噶嘛，咁佢就唔可以自己落台。但佢為自己嘅責任承擔佢個責任咧，我覺得佢應該捐佢個十個月嘅人工出嚟。因為咧你要使好多錢去招呼佢哋噶嘛，係咪？好似嗱港台嗰單嘢，即係冇得講啦，係咪？嗰個女士去你哋個普通話台噶嘛，咁你哋成個港台都要清潔，要用好多錢噶嘛，嗰啲錢邊個出啊？納税人出噶嘛。但是那些高官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这个警戒性还有一个责任感他们不可以下台的我知道但是他可以负回自己所对社会形成的伤害捐啲人工出嚟咯，捐翻十个月啦，少少地，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晒阿李女士嘅意见嘅。嗱，李立峰，其实我哋听咗几位嘅听众啦，即系似乎咧都有一个睇法。尽管咧嗰一个嘅宴会举行咧系一个即系 D 类嘅场所啦，咁而根据佢嗰个嘅邀请函啦，咁同埋根据一啲嘅资料咧，亦都系话佢哋做足晒所有相关嘅防疫规定，包括系譬如要使用安心出行啦，咁啊出席嘅宾客咧亦都系有打咗针啊，即系。等等嘅，咁但系出現咗一個嘅確診個案，同埋亦都引致到即系咁多人要去檢疫嘅時候咧，就似乎市民都唔係覺得即系你雖然係滿足咗嗰個規例要求啫，但係似乎都仲係好有一啲嘅意見同睇法。 是啊，我想都是那个即是落差的问题啦，即是刚才其中一位听众都话，即是话即是其实点解即是好似讲到话希望市民去防疫的时候呢就好严嘅好严谨嘅，咁点解好似俾大家印象就自己就会好松呢，即是其实可能即是市民嗰个嘅预期可能是应该相反㗎嘛，系咪应该即是其实你自己作为官员作为议员系咪应该更加即是懂得去自律，更加系去即是遵守一啲即是或者系佢未必係啲好嚴謹嘅防疫規定，即係啦，就好似阿陳燕平都話啊，其實佢哋嚴格嚟講，你話犯咗規例咩？亦都未必。咁但係起碼係咪應該即係大家有個自律性咧？即係可能市民係覺得即係其實係即係官員同議員佢冇個自律性，但係就好似係成日政府就要求市民自律。咁我諗呢度有個幾大嘅落差。 嗱，我哋都睇到有啲餐飲業界咧都有類似嘅意見同睇法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可能真係用另一個即係當是平常人的角度去想又可能会觉得其实我现在真的没有违反到一些D 类食肆的相关的规限的嘛，而大家也都是容许我们在 D 类食肆举行这些的宴会的嘛，当譬如普通的市民他都可以去参加这一类的宴会的时候，为什么我就是因为我是官员或者我是议员而我要特别 去限制我的一些这样的活动呢等等。 我諗嗰個都係即係其實係一個都係咁講啦，即係一方面一個觀感問題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即係其實頭先都講過就話哦，即係可能係你咁個一個咁嘅生日派對咁太多人去出出入入嘅時候咧，我諗始終好多即係市民可能都仲有個疑惑，就係都係講翻就話究竟喺個派對入邊其實大家有幾大程度上真係會遵守一啲規定啊，即係譬如你話啊，除咗即係食緊嘢嘅時候坐低啊就可以除口罩之外咧。我基本上都要戴住啊，咁即系我谂，始终系好多市民系会有一种即系不信任喺度咯。 好，嗱，休息一阵啦，我哋转头咧再翻嚟同大家倾倾呢一个议题。电话号码1872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我们今天继续解答听众的学英文的问题。有听众问，小叔， 人哋 partner 做咗一件佢自己觉得有少少唔好意思嘅事啦，咁你话唉唔紧要，冇所谓，咁咧我哋可以点样讲咧？最简单我哋可以话 that's okay，don't worry about it。That's okay, THAT'S okay 当然系 okay 啦，或者 okay 啦。Don't worry about it, don't worry about it， 唔好担心 ，okay。我哋都可以话 I don't mind it, I don't mind it, I don't really mind it。其实咧我就唔系好介意嘅 ，okay。你话 I don't mind it at all， or I don't mind it one little bit， I don't mind it one little bit， one little bit， 丁点都完全都唔介意，咁亦都系咁讲。That's okay, don't worry about it, or I don't mind it one little bit. 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繼續有陳燕平同埋李立峰咧為大家主持今日嘅節目。咁亦都再預告一次，就係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咧會係去到六點鐘嘅啫。咁啊，傍晚六點鐘之後啦，香港電台中文台咧將會係有聯播節目，一直去到一月九號星期日朝早嘅六點鐘。咁啊，請各位留意啦。其實李立峰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今日咧衞生防護中心所講嗰個嘅疫情情況咧。其实都值得大家忧虑嘅，因为其中一个嘅个案咧，如果我对翻咧，就应该系嗰位空姐嘅妈妈。咁其实嗰位根据而家嘅资料咧，即系嗰个嘅空姐嘅妈妈咧，系播出咗咧13个嘅个案，至少咧有3条二代或者系以上嘅传播链咧系存在噶咯。咁而其中一个嘅传播链咧就系讲紧头先个个案。即係一個輸入個案，就即係嗰個空姐啦，然之後就傳俾佢媽媽啦，跟住傳俾佢媽媽嘅朋友啦，再傳俾嘅朋友嘅丈夫，再傳到去丈夫嘅同事，即係一個即係四代嘅傳播嚟嘅。嗱，咁喺咁樣嘅疫情情況之下，其實亦都有一個即係生日派對所引致到嘅一個群組啦。其實未來。政府要去做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再收緊嘅時候，會唔會都會有機會可能有啲嘅難度去說服市民去接受一啲更加嚴謹嘅防疫措施呢？ 我諗呢個係即係其實你從個民情嘅即係反彈嘅角度，其實你見到呢個亦都唔係今次先至係啦。其實即係過去年幾兩年，其實即係個疫情咁耐以嚟，其實一直都好多時市民都會有各種各樣嘅即係質疑嘅。或者點解？譬如就算你話即係尋日開始或者前日開始講話夜晚禁堂食，咁大家都知道社會上都好多聲音。哦，咁點解即係禁夜晚堂食就唔禁日頭嘅咧？咁係咪啲即係病毒淨係夜晚先出嚟咧？咁即係好多即係市民喺個網絡嗰度都會咁樣開玩笑啊、揶揄啊咁。咁我諗好多時候即係個市民個睇法都係好似好多即係防疫措施咧，佢唔一致啊。即係好似係呢度又鬆，嗰度又緊，呢度又鬆，嗰度又緊。咁似乎好多其他嘅因素喺度左右緊一啲即係防疫決定，多過話純粹真係一個科學同公共衞生嘅考慮。咁呢個起碼係個民情個即係。感知係似乎係有一個咁嘅成分，咁所以越多呢啲事件咧，其實越容易令到係大家即係去持續去唔信任政府個防疫工作咯。 嗯，187231，大家有啲咩睇法呢？跟住我哋有國泰喺度啊，國泰你好。 你好啊，陳燕平， 你好， 仲有 李 生， 你好， 系， 啱啱聽咗你，陳燕平頭先啱啱聽咗你講嗰啲資料咧，即係本來我就冇諗住講呢度嘅，但係都要講兩句，即係我哋市民好多人都覺得，即係政府咧，其實 呢兩其實兩三個禮拜之前已經有好多專家同埋市民已經話機場機組人員點解可以喺社區嗰度周圍行走咧？點解唔 keep 佢哋喺酒店防疫咧？嗱、嗯，咁今次係又係出咗嚟咁樣，一二三四第五波都係政府嗰個政策咯。咁即係我哋真係好沮喪啦，作為市民嚇、就係咁啦。咁同埋就係、咁我打電話嚟想講嘅就係、是，即係想提及到，首先我想講係關於嗰啲選委會嗰啲議員啦，選委會出嚟嗰啲議員啦，同埋其他嘅官員，因為今次嗰十九個即係立法會議員咧，好多都係選委會界別選出嚟噶嘛。咁我就好擔心咧，佢哋即係有啲人會，好多人都會覺得啦，佢哋係委委委咁樣選出嚟，其實我哋好多人都噏唔到佢個名啊，即係唔識噶。咁委委委選出嚟之後，佢哋對於同市民問責嗰個概念咧，非常之薄弱噶。 嗯， 佢哋好似唔感覺到佢哋係為緊市民服務，佢哋出緊嘅糧都係我哋市民所即係嘅税收出嚟嘅。即系我好担心呢一样嘢咯，其实就系、是、咁今次就整整反映出佢哋会唔会系有呢一方面嘅漏，即系漏洞同埋弱点咧咁样。 嗯，好啊，多谢晒阿国太嘅意见。嗱、刚才咧，阿国太亦都提到，即系今次嘅涉及到嘅议员当中咧，有一啲都系嚟自选委会噶啦。咁啊，嗱，亦都咧系佢哋系嚟自某一啲嘅党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新民党嘅主席咧叶刘淑仪嘅。叶太你好。 啊，你好，你好， 叶太你好。 你点样评议今次嘅事件啊？涉及到超过成十位嘅官员，同埋成起码二十位嘅立法会议员。 嗱，其实做议员咧。无论选委会选功能组别定是地区呢，通常议员呢就一定要同群众接触的。咁所以就他们去的活动多些人可以理解的。 嗯、 特别是洪伟文先生是人大啦，人大代表啦，他是选委啦。咁、 嗯、 啱啱选出来的选委会议员，以他生日贺下他、或者你都当借票咁啦，我觉得可以理解。不過當然要體察的情況啦，即係如果喺去年年尾，陳肇始已經警告緊話，呢、這個 Omicron 來勢洶洶啊，唔好去盡量減少聚會啊，戴口罩啊，打針啊，咁你仲去呢咁大規模嘅宴會呢？雖然話流水宴啫，都有風險，咁所以就有啲就精啲啦，即、就、係、是、去渡河七點幾就走咗啦，係嘛？何君瑤都係啦，佢話好早走咗，有曬證明啦，停車場泊車證啊。咁但係有啲仲特別啲局長啊，有啲政助或者甚至官員，如果佢仲留低話食咁耐嘅咧，咁多人，我哋見到啲相唔戴口罩啊，咁咧就實在係令人即係。好唔開心啦！點解佢哋咁唔尊重自己做官員都唔尊重，唔遵守政府個防疫政策咧？呢啲係令人即係好唔開心啊，好不滿咯，係嘛？ 嗯，但系阿叶太，即系譬如虽然你头先就话啦，即系议员系需要同社会咧有一个各界人士有一个广泛接触啦，咁你都话即系可能佢哋去嗰个宴会都系一个借票啦，咁但系而家就终究咧涉及到即系超过成廿个议员，譬如你自己咧新民党咧都有成四个议员都系有出席到， 冇三个啫，三个。 三个， 佢哋七点几走咗啦。 系啊，系系三个，冇错，唔好意思，系三个。其实我想问你自己有冇受到邀请嘅？ 冇。 哦，你冇受到邀请。 我即刻红生，我同佢唔熟嘅。 系吓，咁但系即系其实你又点评议你啲党友虽则话借票，即系虽则话短时间啫吓，但系都有去过大型宴会吓。 佢哋即系根本都去下公贺咁就走噶啦，系嘛？七点一个骨警，三个都走啦，吓。咁所以佢哋就係、是，我覺得係比較醒水啲啦，即係一見到話咁多人喎、啊，咁嚇，咁、就走啦。咁你禮貌上恭喜人生日，咁即刻走。 係，李立峰。 系阿葉太，你嗱，即係你頭先提到，即係議員就可能有借票啊，或者即係同社會各界保持聯繫啦。咁、但係係咪即係你個感覺係覺得官員同議員有分別啦？咁同埋即係以前即係葉太你都曾經係保安局局長啦。咁今次即係出席嘅人入邊亦都有一啲即係紀律部隊嘅重要人物喺度。即係你又點睇？譬如唔係淨係官員啊，即係以至到紀律部隊，你點睇佢哋出席呢啲宴會 啊？我間時盡量唔去噶，即係除非同我工作有關咧，自己紀律部隊嗰啲聚會啊， 自己保安呢个核下嘅委员会嘅聚会要去之外，我其他嗰啲各界人士请我唔去㗎。咁当然纪律部队首长啊好受欢迎嘅。的确确好受欢迎嘅。因为好多人觉得佢哋捍卫维系香港安全好有功劳啊。但係我觉得即係我自己个人就不必要的应酬我尽量不去，留返啲时间嚟睇文件啊，研究政策啊，写稿啊，而家嚟讲我都系夜晚时间我嚟复电邮啊，接受市民投诉啊，我就唔系必要就唔去。所以我建议佢将来呢都唔好去咁多。你睇其实已经几次牵涉纪律部队出事啦，所谓一次高官饭局。一次又話入境處高層修禮，今次又有咁大規模，乜佢咁得閒去咁多 party 嘅咩？我覺得應該去少啲，除非唔通佢哋咁多人都同阿洪生好有交情，係咪？ 係。嗱，葉太，你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可能即係有啲紀律部隊又好，或者其他嘅，都可能都未必係淨係第一次，有時唔一定係同一個人。咁但係可能個市民有觀感就係、是、又係即叫同一班人啦咁。咁而家譬如依兩日好明顯，即係一出咗事之後，其實社會好不其然一定有個討論就係、是、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處分咧，甚至去到嚴重嘅話就甚至去到下台咧咁。你自己覺得即係適當嘅處理係會係點？ 嗱，呢啲嗰啲好多名報紙賣嗰啲首長、局長、處長都係主要官員嚟嘅，有啲係政治任命官員嚟嘅，咁政治任命官員個處分方法就唔同公務員嘅，佢哋係向行政長官問責嘅啫。至於話點樣處分就係行政長官決定，當然有個實際問題就係、唔係咁易喎。如果有第一係正所謂。罪是不是真的罪不至死呢？是不是要即刻炒友啦？是不是就算你说有些人认为某些官员要下台，其实现阶段又找不到人替，很难找人替，是吗？你估这么容易找个人做局长吗？是吗？所以有实际的问题啦。公务员的处分是另一回事啦。我又不清楚那晚有多少公务员出席和逗留几耐啦。 但是葉太，即係雖然而家問責官員咧係冇一個即係叫做好好嘅懲處機制啦，咁但係似乎喺市民方面咧，我哋都聽到有一啲嘅市民發表意見，就係話喂起碼都應該係扣人工啊等等啦，即係其實睇市民嚟講咧，似乎覺得即係一定都應該需要做啲嘢向市民大眾交代喎，咁你覺得可以點處理咧？ 咁呢啲由特首決定啦，因為嗱問責官員、政治任命官員啦個合同係五年。他们的任期是跟特首同步的，当然特首也可以中途换人，要怎样做的或者特首跟他们谈，就算我们没有这个真正惩罚主要官员的机制，如果特首跟那个官员自动愿意的，我可以自己不收一个月人工的，不用说公务员，你知道公务员纪律处分正所谓我们要开 bot 的嘛，即是整个 bot 来调查的嘛，是吧？很麻烦的嘛，搞几年的嘛，又去律政司署啊，很严谨，好像开庭的嘛，问责官没可能啦，那些公务员的纪律个案一分钟查两三年就可以打官司的嘛，咁呢啲應該由特首同個官員商量，點樣先至可以向市民交代啦？係咪道歉就可以啦？ 咁另外就係你睇，譬如頭先提到即係官員嘅飯局啊，送禮事件啊，咁跟住到今次呢個生日派對啊，似乎係咪都反映某一啲嘅官員或者係某啲紀律部隊嘅官員，佢哋對於嗰個社會反應嘅敏感度咧係唔足夠，又或者甚至係冇考慮到喺之前一次次事件發生咗之後，社會嘅反應到底係點咧？ 是啊，我想即是时时都是见到呢啲 party 是有纪律部队啦，特首应该就是同我哋倾下，纪律部队当然好大嘅贡献啦，是吗？但佢哋啲头头啊，真係同佢倾下佢哋嘅筹作参加嘅社交係应该去到乜嘢范围就要约束下啦，係咪使唔使去咁多呢？有冇去得过揽或者过多影响形象呢？啲整体嚟讲，特首要同佢哋倾下啦，同保安局长倾下， 佢辖下咁多嘅纪律部队首长，个个都好受欢迎噶，因为佢哋的而且确维持香港治安啊，你见到系好多意外啊，佢哋作出牺牲啊，佢哋啲下属系嘛，对香港好重要啊，咁所以嗰啲首长出到去就好受欢迎嘅。但佢哋应该去啲乜嘢嘅聚会咧？咁系嘛？ 好快剩翻大概廿秒时间。有官员咧，欧家宏咧，去到而家都究竟有冇用到安心出行咧，都唔清晰嘅。你觉得佢应唔应该清晰去交代咧？ 政府应该调查啦，佢有冇用安心出行咧？系咪？点解唔用咧？唔用啊，有咩惩罚咧？是不是、希望他不是只是说不记得啦，是不是 你政府这么重视这个追踪啊、安心出行都被人批评的追踪功能不够的啦，那么失为处长应该以身作则啦，这个政府一定要调查和向市民作个交代。 好，多谢晒你叶刘淑仪议员，跟住也都多谢晒李立峰啦，有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东行嘅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彩虹隔音槽，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油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行车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